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楼影牵着池小池回到主神空间时，089正在挨家挨户的道别。看到089还在，池小池不着痕迹地松了口气。池小池神态轻松，仿佛并不是特意为他赶回来的，与他打上照面时璀然一笑。 你完成任务了？ 是，你也是啊。那我们可能要一起走，等见过二三，我就要去须臾之间交送任务了。 池小池瞄了一眼须臾之间的方向， 看来我要抢先一步了。 其他系统以前也见过系统带来交付十次任务的宿主，哪个不是眼观鼻鼻关心，鹌鹑似的跟在自家系统后头，哪里敢这样瞎走瞎闯，还跟其他系统搭话的呀。楼影把池小池带到须臾之间前，替他整了整衣襟。池小池望着他的脸，满眼不掩饰的痴迷。楼影低头时，鼻尖能蹭到他的发旋。 看什么？ 池小池仰头认真打量他的脸。 长大后的楼哥长这个样子啊。 从须臾之间内传来一声悠悠的咳嗽，像在提示着什么。二人都无视了这无关紧要的动静。楼影一愣，抚了抚自己的脸，恍然大悟。池小池的十个世界完成了，他与主神签订的保密协议也自动终止。这也是池小池在走过十个世界后第一次看清楼影的脸。楼影低头蹭蹭他的头发。 怎么样？ 配我刚刚好。 耍完流氓，楼影还没什么反应，池小池自己倒是脸红了。不过这也不妨碍他把楼影的脑袋压低一点，吻上了楼影的额头。须臾之间内爆发出一连串的带着恼怒的咳嗽。 那楼哥，我进去了。 终于到了离别之时，楼影想表现得坦荡一些，可是胸口处难熬的酸楚骗不了人。他强颜欢笑。 嗯，回去小心，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池小池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冲他脚下一乐，推开须臾之间的门扉，整个人融入苍茫的光幕间。门合上了。池小池一生进过无数扇门，对他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踏入朱守城家门的那次，门内门外一开一合，就改变了他的一生。在他踏入这扇门前，门里门外的人谁也不知道这扇门再度被打开时会是怎样一幅光景。置身于光流如瀑的须臾之间内，池小池把角角落落都打量个遍，还特意抓了一段空气中漂浮的记忆尘埃来看，才把注意力转移到那漂浮在房间中央缓缓蠕动硕大的暗红色主脑之上。他对那颗脑子打了个招呼。 你就是主神？ 主神俯视着这个让他吃了无数次瘪的蝼蚁，佯装心平气和。 你听说过我？ 主神大人真的是人如其名啊，真像个脑花。 主神并不想同他多成口舌功夫，平白拉低了自己的身份。 说出你的要求。 池小池踱了两步，四下张望。 不给我搬把椅子吗？ 你有很多话讲。 没有楼英管束的池小池也没有必要委视自己骨子里的恶劣。他抬起脸懒洋洋道， 那倒未必，我只是不想站着讲话而已。 主神扫了一下池小池身后，无数飞散的数据在他身后凝聚成了一把椅子的形状。池小池坐了上去，潇洒地翘了个二郎腿，也不知道是真心还是假意地称赞道， 真方便。 主神知道须臾之间内的任何谈话都不会传到外界去，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检查了池小池身上所携带的东西。这一检查他险些背过气去，一整个仓库的卡片，不论是什么功能的，全部被他点亮。他甚至还建立了必要卡片的备用卡仓，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小玩意儿，烟酒、睡袋、帐篷、照、平安节、戒指、虾条，什么都往里头放，活脱脱一个百货市场。主神的语气倒是控制得很好，听不出什么喜怒来。 你倒是把东西收集的全。 我走了十个世界。 池小池的食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敲打。 只要是有时间，什么都能做到。 那你知道，在你执行任务时，你的世界过去了多长时间吗？ 3年零1个月。 三年。 主神重复了一遍这个时间。 在床上瘫痪3年，连重新学会走路恐怕都很难了。 您这么关心我？ 当然，我关心每一个宿主。 池小池把指节抵在唇边。 感觉得出来，农场主也会关心今天牛挤了多少奶，猪又肥了几斤。 哼，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很忙。请你尽快说出你的心愿，你要去哪个世界？ 啊，这倒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是得好好想一想。 他靠上了椅背，若有所思。 第一个世界是成员的世界，对我来说很普通，难度也不大，世界线类似我原本的世界，不过那个世界也很有纪念价值。我有了一个猜想，在原主体内，宿主和原主是同时存在的。 楚生悚然一惊。 胡说八道。 我就随便那么一说，您就随便那么一听，不用往心里去。 主神沉吟，他知道须臾之间对外是封闭的，061也已和池小池脱离主宿关系，且池小池权限远低于他，根本无法动用任何一张卡片，谅他也搞不出什么幺蛾子来。反正他今天是不可能再从须臾之间里出去了。如果不是总系统设置了专门针对宿主的人身保护条例，主神连动动手指的力气都不用，就能把池小池碾成数据碎片。就让这只蚂蚁暂时得意一会儿吧。池小池似乎对他的心绪起伏不很感兴趣，继续道： 我把这个猜想告诉了楼哥，于是我很快便来到了第二个世界，遇上了按道理说完全不该在第二个世界里出现的 A 级难度。刚开始我以为你有能力窃听每一个系统，而 A 级难度的世界就是针对我的一个惩罚，一个警告。但我又不敢完全确定，因为如果你有这种把手伸到每一个世界的信息收集能力，在我发现这个秘密后，你应该不会只在难度上动手脚，完全可以直接杀掉我，再抹掉楼哥的记忆。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是因为你权限不足，还是因为你在忌惮着什么？再或者，两者都有？不过你的举动也让我确信，我的判断有可能是正确的。我触犯到了你的某条底线，不算很严重，但是让你生气。